药茂盛还表示，生物气溶胶和大气化学污染物的交互机制，以及在其转化中的可能作用，以及对云的形成和气候变化的影响，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。生物气溶胶与大气污染以及雾霾形成机制是否有关系，大气中微生物是否会参与氧化还原反应等等，都是一些从未探讨的科学问题，都值得去研究。好了，以上就是